像黎明的烟火，偶然路过夜空，我却试图跟随轨迹，奢望与你相拥。你是无法打捞的星河，偏落入我眼中，而时光能否成全这场稚嫩的美梦。爱情喜欢捉迷藏，誓言啊谎言啊就宛如轻纱，却甘愿遍体鳞伤等一束光。在深夜迷惘你的模样，在煎熬回忆中被思念灼伤，解药是遗忘不肯饮下，没告别就未散场。冷漠的伪装欲盖弥彰，是谁说爱和恨就该另立寒场。别停留过往，只想能温暖我余生的光芒。我的旋律名为怦然心动，于是竭尽此生孤勇，只为与你相逢。或许经过天意的捉弄，才将爱意读懂，只盼望成为永远守候黎明的苍穹。爱情喜欢捉迷藏，誓言啊谎言啊就宛如轻纱，却甘愿遍体鳞伤等一束光。在深渊迷惘你的模样，在煎熬回忆中被思念灼伤，解药是遗忘不肯饮下，没告别就未散场。冷漠的伪装欲盖弥彰，是谁说爱和恨就该另立寒场。要当披风浪，只想能温暖我余生的光芒。缄默的目光穿透胸膛，要征服或臣服某一颗心脏。灵魂的渴望一吻酝酿，终于等到你品尝。岁月的时光还很漫长，